多少眼泪真是我闭不上的眼睛，打开我的玻璃瓶，让你翻开我从前，身旁，哦，一呼一吸都

看沧桑，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信仰月光。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舞步。你想要偷袭，他开始追逐，他不住抵制，你开始怕输。用情越刻骨，越想再迷途，爱舍不轻易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单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有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青山，荒烟奔放，不看沧桑，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Say goodbye. 出的承诺，最后往往不存在。Tell me you don't wanna say goodbye. 也许你已经要够你想要的爱。So you wanna say goodbye. 不要相信醒来，仿佛你在未来。 不想

不能忍，忍下站在街角，发现自己很无聊，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胡闹，我该微笑，还要有一点骄傲，就算是没了你了，我还可以再寻找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 世界， 愿从光明起点，穿过森林，收到了预言，这一段地平线，做我的起跑点， 勇敢的不向前，我走出一片天， 多少爱，多少梦，才能抓得住永远，向前飞，逾越轮回一千年，我们和未来有约，越的时空的极限， 用爱跨越世界，将生命连接， 我们和未来有约，远在无尽的明天， 我和你去到远 爱的新世界， 就在弹指间，看奇迹出现， 时光的边界， 我看到无穷远， 等一个新世纪 会拨开一片天， 多少爱，多少梦，才能抓得住永远， 向前飞，逾越轮回一千年，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，